十无量心的基础就是十愿，我们已经有说明，不是阿那般的念，不要混在一起。如果混在一起，那结果不会好。你不能够念两个业处在一起，你念两个业处在一起，那结果不会好，就是散乱的心。不过你还是能够用呼吸来，在第一阶段来了解你自己，就是这个身跟心，跟身跟心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有呼吸，所以身跟心呼吸就是我，这个我就你管理它，修十愿来让你的感觉很舒服，来感到清净的爱，在你的自己的境界才能够转外面。你转外面，你还是先学里面，因你转外面就是还是在自己的心。这样渐渐你能够了解我们说刚才有说明的松，那个心是独性的，外面里面谁分别？轻轻多考虑这个道理，谁分别外面里面？ 是独行吗？是独行吗？ 独行， 就自己走了。 心是我们的所有的经验的基础，没有心那什么都没有。独立的独， 行走的行， 行行行行行行的行，你也不能够走，如果没有心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找比较短的。那现在看一些这个是很重要，不过很长，那我们看一个部分。法师开始说，自信从自己做起，悲喜是从别人做起，没有错。清净道论就是这样说明。如果你们要彻底的了解十无量心的修行，可以参考清净道论。清净道论的说明最详细。不过说明还是说明，要靠自己的经验。如果有自己的经验，那可以用一些别的说明，依照自己的经验。不过还是要了解阿含经跟论点的意思很清楚，才能够用自己的经验。一切是谛论说明是无量心的修行，差不多，差别不是很大。虽然没有提到是无量，一切是谛论没有提到自心观从自己开始，没有提到这个道理。但四无量心书中说也48，不忍众生苦和不忍自己苦是不能分开的。当然是不能分开的，你

悲喜受燃，为什么？因为执着，所以智慧是你决定是那这种事是跟无明在一起，好像水牛，水牛好像看起来很聪明，很有智慧。你看他的脸面都是好像蛇，不过农夫打他的背，那他马上会知道他的蛇，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，他乱抱，对不对？那蛇不要像水牛，要像佛菩萨、罗汉这种蛇在算。好，那明天我们继续，不能够今天做全部，明天我们所剩下的问题一定会回答。如果有别的问题一定要准备，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。第一世界有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禅定，自信的修行，严苛的说，是在第三禅定里面。不过来入第三禅定，你还是要经过第一、第二禅。 那是色界的，不是我们欲界。 是世界的禅定。 那这样照师父讲，很简单讲说， 安置定就是世界的禅定。 怎么可能在我们在欲界还没到这个意境，还没到这个境界？ 你的问题是在哪里？我不了解。 没有，我不会写的。 你一定要修定，才能够彻底的舍。在定，才有很容易舍，不然不容易舍。 我的意思说，这个舍可能在欲界，这个舍可能在欲界就不太可能做到。我们持的力量都还不到， 所以定很重要。在定，你有很彻底的经验，怎么清净的爱，动是舍。在欲界里面，你一定会受分别的影响。在定里面，已经不受分别的影响。